第十五课，一，课文。在火车上。一， 请出示火车票。五号车厢在前边，上车后请往前走。 我是十五号上铺，请问在哪儿？ 往里走，就在那儿。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，那儿有衣帽钩，可以挂您的帽子和衣服。 好的，谢谢。 您好，老先生。 你好。小伙子是俄罗斯人吧？ 是啊，您叫我安德烈吧。 您好，我叫谢尔盖。我姓王，这是我的铺位，你们坐在这儿吧，睡觉的时候再上去。 好啊，谢谢您。 什么时候开车呀？ 火车离开哈尔滨的时间是5:30。 请问餐车在哪儿？ 在前面，8号车厢就是。您可以事先订餐，也可以在吃饭的时候点菜。 喝水去哪儿？ 火车上供应热水，我们的列车员都可以为您服务。 那个列车员推来一辆小车， 他在卖盒饭、方便面、面包、饮料什么的，也有期刊，您需要什么就说。 谢谢，我看看。 二， 旅客朋友们，火车就要出发了，请抓紧时间上车。上车的旅客，请找好您的座位，把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。送亲友的旅客，请您下车，火车就要开动了。本次列车的终点是首都北京，到站时间上午10:00。 你们两位到北京是旅行还是学习啊？是短期旅行，顺便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看看，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在那儿学习。 王先生是哪里人？听口音不像哈尔滨人。 我是北京人，可以说是老北京了。怪不得呢，您说话京腔很重。凡是老北京都这样，到了北京您一听就知道了。 听说北京的名胜古迹很多，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？ 说起北京来话就长了，3天3夜也说不完。 真的吗？ 北京不但名胜古迹多，而且历史也很悠久。 原来是这样，难怪那么多人迷恋北京，一次又一次到北京旅游。 二，新词语。列车员，旅客，出示，行李架，衣帽钩，车厢，铺位，铺，抓紧，亲友，开动，首都，餐车，事先订餐，供应热水，服务方便面，饮料，期刊，盒饭， 点菜。短期。口音。怪不得。京腔。凡事。重。老北京。悠久。难怪。迷恋。 五，阅读课文。好心人破案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。人人都管他叫好心人。那么，我们也管他叫好心人吧。好心人真是好，碰见无法生活下去的孤儿，便领到家里来收养。这样，他家里就有九个孩子了。有一天，好心人打开抽屉，心里咯噔一下子，钱没有了。冬天快要来了，那厚厚的一叠钱，好心人原来是准备为孩子买冬衣的。昨天傍晚刚放进去，得马上报案去。好心人心里说，也许小偷还没有跑远。著名的大侦探来了，先围着好心人的住宅走了一圈，再走进现场。他问道，这抽屉锁上没有？没有。门窗关上没有？窗关上了，门也锁上了。那么，你今天进来时，门窗开着吗？没有。听到这里，大侦探又问，门上的钥匙有几把？人人都有，我和九个孩子，一共十把。这就是说，出现家贼了。好心人听了感到意外，说，不会吧，我对这些孤儿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，他们怎么会这样没有良心呢？大侦探说，我的判断不会错，门窗都关着，外人进不来。好心人这才点头，你讲的有道理。他马上把九个孩子喊来。大侦探说，孩子们，你们的养父钱丢了。他的话没说完就被孩子们打断了。爸爸，丢了多少钱？这贼太可恶了，偷谁不行，怎么偷好心人爸爸的呢？大侦探制止大家讲话，十分严肃地告诉孩子们，你们知道吗，偷钱的就在你们中间。啊，有这种事？孩子们都说。大侦探发火了，叫偷钱的把钱交出来，但是没有人承认偷钱。好心人心里想，这大侦探这样做怎么行，还是自己来。他对大侦探说，他有办法，就叫孩子们干自己的事去，然后送走了大侦探。他下午出去，晚上抱了几根一样长的棍子回来，分给每个孩子，说，这是我要来的魔棍，谁偷了钱，这魔棍就会长出一寸。偷钱的孩子一听，做贼心虚，偷偷把木棍截去一寸，结果暴露了自己。好心人生气地赶走了他。第十六课，一，课文。有没有两个人的标准间？一，请问 有没有两个人的标准间？ 有，8楼15号，每人每天150元。 我觉得有点贵，有没有便宜一点的？ 这是本饭店最便宜的，您如果不满意，请到对面的那家旅馆看看，那儿比这儿便宜点。 那么我们去看看。再见。 再见。你们怎么刚走又回来了？ 我把旅行包忘在这儿了。 二， 咱们怎么过去啊？没有人行道。 你看，在那边十字路口前面有座天桥。 在哪儿啊？ 信号灯旁边，那儿还站着个交通警察。 怎么这么远？ 可不是吗？三，您好，一间两个人的标准客房多少钱一天？ 每人120元。 是比对面的便宜。 在这周围的饭店里我们最便宜，不过在房间里不能打国际长途电话。 没关系，我们只住2天。 那么请登记吧。 好。 在这儿写上您的英文姓名，这儿写汉语的，再写上您的护照号，住的天数。 写好了，您看看。 没问题，请交一下押金，没有现金用信用卡也可以。 多少钱？ 300元。要是有贵重的物品，您可以在这儿寄存。 谢谢您的提醒。 别客气。您的房间号是716，7楼。 我真是累坏了。 我们到了北京，又找到了旅馆，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。 顺便问一下，从这儿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远不远？ 不太远，不过坐地铁不能直接到，要倒车，大约需要30分钟。二，新词语。旅馆，标准间，接待员，本，满意，如果，那么，客房，相比，长途旅行，押金，现金，信用卡，贵重物品，寄存，提醒，地铁，直接，倒车，大约，天桥，人行道，十字路口，信号灯，交通警察，专有名词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。 五，阅读课文。聂耳与鲍同。1933年冬天的上海，几个鲍同正在大声地叫喊：“卖报了，卖报了！今天的报纸真好看了。”鲍同中有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， 穿着破棉袄，下面的棉絮都露了出来。人们都叫他小毛头。小毛头用冻得发抖的声音喊道：卖报了，卖报了，今天的报纸真好看了。这时候，21岁的聂耳和他的朋友安娥、小王走了过来。聂耳看见小毛头冻得浑身发抖的样子和又红又肿的手指，很可怜他，就主动买了3份报纸。回去以后，聂耳心里很不平静，找出了自己的棉手套，用一把剪刀把手指部分剪掉了一半，请安娥帮他缝一缝。安娥马上从聂耳的手中拿过手套缝了起来。他知道那是给卖报的小女孩缝的。他们边缝边说起这个小女孩，耳边又响起了这个小女孩的叫卖声：卖报了，卖报了，今天的报纸真好看了。聂耳说他很想给这些可爱而可怜的报童写一首歌，安娥说他也这样想。第二天，聂耳和安娥又去小毛头卖报的街上找他。天正下着雨，小毛头裤子又湿又脏，沾满了泥浆。他们把手套送给小毛头，小毛头非常感激。这以后，聂耳、安娥和小王每天都到小毛头那儿买报纸，他们和小毛头成了朋友。在那段时间里，安娥写出了描写报童生活的歌词，聂耳为歌词谱了曲，他们给这首歌取名《卖报歌》。那天，他们又来到街头找到小毛头，对小毛头说要教他唱歌。聂耳说，如果他一边唱歌一边卖报，一定会有许多人来买。说着，聂耳和安娥就先唱了一遍：啦啦啦，啦啦啦，我是卖报的小行家，不等天明去卖报，一边走一边叫，今天的新闻真正好。小毛头听了连连叫好，并且马上跟着学了起来。当他唱道：走不好，滑一跤，满身的泥水惹人笑，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时，哭了起来。小毛头非常喜欢这首卖报歌，他越唱越觉得这是他们报童自己的歌，因此他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，不仅自己唱，还教会了其他许多报童。后来聂耳排演了一部歌剧，其中有卖报歌，聂耳决定由小毛头来扮演剧中的报童，并演唱这首歌。那天小毛头演得非常成功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小毛头的歌打动了每一个观众，他的歌唱天赋也得到了发现，从此小毛头开始了歌唱生涯。第17课，一，课文。在北京的饭店。 二位先生，里边请。 请问有单间吗？ 对不起，单间都订出去了。大厅里有靠窗的座位，可以边吃边欣赏街景。 好吧。 这边请。我们这里有中餐，也有西餐。二位吃点什么？ 当然是吃中餐。 我们很想吃到各种各样的中国菜、小吃什么的。 来中国的外国人都对中国菜感兴趣。 我们也是。我在俄罗斯的时候就听说中国菜非常好吃。 中国菜品种太多了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都不一样。有的人喜欢辣的，有的人喜欢甜的。在北京，您能吃到各种口味的菜。 那太好了。 您二位 边喝茶边点菜吧。 你先点吧。 好吧，我要一个糖醋鱼，一个麻婆豆腐，你呢？ 来一个蚝油生菜。 到北京来，不能不吃北京烤鸭呀。 对，再来一只北京烤鸭。 您二位已经点了三个菜了，一只烤鸭太大了，要半只怎么样？ 好吧，就要半只。 要什么饮料？ 两瓶北京啤酒。 喝点啤酒能消除疲劳。 我饿坏了，今天可要大吃一顿。 要什么主食？ 您有什么？ 馒头、包子、面条、水饺、米饭都有。 要半斤芹菜水饺。 中国菜味道浓，也有点油腻，吃水饺的时候你们可以多蘸一点醋。 谢谢，再拿点酱油来。 没问题。一个糖醋鱼，一个麻婆豆腐，一个蚝油生菜，半只北京烤鸭，半斤芹菜水饺，两瓶北京啤酒。二位稍等，一会儿就上菜。二，新词语。单间，大厅，窗，窗户，品种，欣赏，街景，靠，小吃，口味，烤鸭，醋，油腻，馒头，面条，包子，味道，啤酒，疲劳，消除，主食，拌，芹菜，浓，饮料，炖，稍等，酱油，专有名词，糖醋鱼，麻婆豆腐，蚝油生菜。补充词语：清淡，全聚德，鸭掌，菜谱。 五，阅读课文。周王小吃店。中午十一点半，程文穿上那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色工作服，戴上白帽子，然后打开店门。这是一家非常小的周王小吃店，在北京西四小吃胡同。他们卖的主要是南方风味的粥和包子。这里的店员是四个正在读四年级的大学生，只有程文一个女孩子，其他三个是陈雷、张勇、董江。这四个学生都是北京经济贸易大学的学生，他们在最后一个寒假到这儿来打工。这个小店真正的主人是陈雷的姥姥。快放寒假时，陈雷想在假期里干点事， 就找来了三个好朋友，替姥姥当起了老板。学校一放假，他们就来到这里。他们每天早上必须早早来到店里，做粥、炒菜、包包子，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才能回去。四个大学生热情的服务和他们做的鲜美的鱼粥受到了大家的欢迎。有一天，20多位香港和广州的客人来小店吃饭，喝完他们做的粥，夸他们做的粥就像广州人做的一样，非常好喝，还说他们的服务也很好。客人走后，他们几个高兴地说，没想到我们做的粥受到这么多的南方人欢迎，这说明我们的粥做得很好。